吐气缓慢持续，腹式呼吸，一只手放在胸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吐气的时候，让肚子尽量活动，保持胸部起伏。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跟随本台记者楚燕了解了运动对身体机能产生的影响。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哇！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金风， 他可耐西藏的风寒了。 哎，我听说这里的藏包啊，把我们原藏人比作格桑花呢。 是啊，他们是希望我们像格桑花一样盛开在雪域高原。 三集广播连续剧《格桑花开》，出品人张忠刚，编剧姚华、梁岩，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李音、邢建华，制作王敏、刘亦菲，编辑易兴、丁杰。第一集， 请进。 江主任，十六床冠心病搭桥手术的病人，请您过去看一看。 好，我马上过去。今天的晨会就开到这儿啊。最后，我宣布一项院里的决定：今年呢，去西藏筛查先心病患儿的医疗队人员已经定了。我们心胸外科去三个人，我、杨丹，还有江承志。 太好了，有我在医院工作了七八年，这是头一次去西藏。 江主任，怎么没我呀？我是第一个报名的。 爸，我去不了。 这里是医院。 哦，江主任，这次进藏我去不了。 为什么？ 我有我的理由。 什么理由能大过随医疗队进藏？ 我，江主任，江承志要是不想去，让我去。我特别想去。 江承志，这是院委会的决定，谁也不能改。 江主任， 好了，有话回家再说。今天的晨会就到这儿，查房。 爸，我 这里是医院。 医疗队进藏筛查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是武汉医院每两年进行的一次技术援藏活动。 什么理由让江承志放弃别人争着进藏的名额呢？傍晚，闷闷不乐的他回到了家中。 妈，我爸呢？ 在书房呢。承志啊，我听你爸说你不想去西藏了。 我不是不想去，我是没时间。 承志，不是说好了咱们一家三口随医疗队进藏的吗？你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 妈，我是遇上特殊情况了，我要写论文。 承志，你爸有高原性心脏病，这次他是舍命陪你去西藏，论文以后再…… 他干嘛舍了命陪我去啊？ 是爸妈请你陪我们去。 妈，一进藏就是20多天，我就是不睡觉，时间都很紧。 承志， 你爸叫你呢。 哎，爸。 啊，承志啊。 啊， 你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去西藏啊？ 爸，美国医学会在世界范围内征集探讨先行病的论文，我读博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构架。您看。 是吗？ 啊， 有志向好。 所以啊，我想试一试。这个论文啊，2个月以后结稿。我哪有时间去西藏啊？ 你现在就写这个论文，怕不到火候吧？ 爸，你先看看我的构想啊。 转录因子突变，对先心病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探求， 怎么样？ 你这观点， 爸，您干嘛这么吃惊啊？ 不是，我以前在西藏的一个同事 啊， 也是研究这个课题的。 真的？那他有什么成果？ 没有。承志， 啊， 你怎么想到研究先心病的呢？ 我导师说过，这个是医学界探讨的大课题。 承志，这个探讨方向非常好啊。 就是啊，容易出成果。爸，您是我们医院的学科带头人。在这样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您啊，得帮我写推荐信。 推荐信？ 您看，这征文启事上说得很清楚，所写论文需有曾经在本刊发表过论文的权威人士的推荐信。 我帮不了你这个忙。 爸，您干嘛这样啊？哎，这是您10年前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什么时候把这翻出来了？ 我还知道，去年您给咱们科的刘超还写过推荐信呢。爸，我是您儿子，又是您的兵，您可得帮我。 你现在写这个论题肯定不行。 怎么不行啊？ 承志，在医学界要验证一个论点，必须要有充分的临床经验。也许啊，做100例手术都完成不了。 可是 你才做了几台手术，这临床经验…… 我的临床经验是不多，可是我研究了很多资料啊。 你现在缺少的是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没有这些，你的论文无非是抄抄资料。 爸，你怎么这么认为啊？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给你写推荐信的。 哎，我还是您儿子吗？ 准备吃饭了。 别人的爸妈为了孩子的前程走关系开后门，您不帮忙也就算了，为什么总使绊子泼凉水啊？ 老姜，孩子要写论文，你该鼓励 他。现在的医学实践还不到1年，又没有熟练的操作技术，凭什么写这个论文呢？ 凭什么？凭我的聪明才智，凭我是一流医学院毕业的博士生。 承志，别对你爸这么凶。 妈，我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我读了近20年的书了。 读了20年的书怎么了？那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一个好的医生是要几十年才能学成的。 那是您，在我们医院像您这样的不是院长就是院士。您呢，得了一个外科第一刀的名号，就一天到晚的守着那几张病床。 承志， 你让他把话说完。 你怎么这么 跟你爸说？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哦，我要写论文，您断定我写不成，您可给别人写推荐信也不给我写。爸，从小到大您让我学医我就去医学院，您让我好好学我就拿第一名，现在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出成果，我错了吗？我 承志，承志啊，你以为我是阻止你追求梦想吗？我是反对你总想走捷径出人头地的态度。你太不踏实了，你从学校到医院才多长时间，看了几个病人，积累了几个病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想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能上这个杂志的论文，哪个不是耗费了很多心血，积累了很多经验？ 承志啊，你功利心太强了，根本就没有沉下心来研究临床，浮躁，这是学医的大忌呀，你懂不懂啊？ 行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想再听您说教了。您感受不到我的心情，也理解不了我们年轻人的追求，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掌控。哎， 承志，你去哪儿啊？承志， 我这是关心你。 关心他，你就好好说，干嘛发火啊？孩子有梦想，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他的梦想，就是仗着他的那点小聪明，异想天开的想写个论文，在那上面发表，镀层金。那真正的实际能力呢？在我们这个领域里，一步能登天吗？弄不好，那是要出人命的。 哎呀，孩子年轻，有这样的想法也没错呀。哎，你说他会不会赌气，真不去西藏了？ 这个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喂，是啊，在哪儿？好，我马上就下来。 什么事儿？ 急诊，接我的车马上到楼下了。 哎呀，这个月已经三次了，那你还没吃晚饭呢？ 回来再吃吧。 哎，你等会儿，我用饭盒装点饭，你上车吃。 哎呀，算了，来不及了。 哎， 我走了啊。 外套，你的外套。这爷俩， 妈， 承志啊，你在哪儿呢？ 在楼下呢。 你爸有急诊走了，你别生他气啊。 妈，他为什么老打击我？ 他不是打击你，是爱你。 爱我？ 好，不说这个了。承志啊，这次进藏是你爸和我最大的心愿，我们盼了好多年了。你爸身体不好，也许啊，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你就陪着爸爸妈妈去看看我们曾经付出过心血的地方，祭奠一下当年我们一起援藏牺牲了的战友，好不好？啊，承志，承志，哎，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听着呢。 承志，西藏是先心病高发区，你去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既对你写论文有帮助，又陪爸妈了了心愿，你说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再说了，那里海拔4300米，你就放心我们两个进藏了。 妈，你就别说了，我去就是了。 真的啊？哎呀，那太好了。那你的论文， 哎，等我回来再写呗。 江汉生父子两人的冲突并没有影响他们一起进藏。几天以后，他们随西行的医疗队如期启程了。 哎，你看你看，雪山，雪山。 西藏啊，就是山 多，特别美。 大家坐好了吧，这次武汉医疗队进藏，除了心胸外科的江主任和金护士长，你们几个都是第一次进藏吧？ 是啊， 是啊，是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哎，那个多杰院长，我就是有点头疼， 有点气短， 我 喘不上气来。 哎，我怎么感觉像喝了酒一样，头晕乎乎的？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些啊都是高原反应。哦，哎，发给你们的抗高原反应的药吃了没有？ 吃了， 吃了， 吃过了，吃过了。 多杰院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当医生的会照顾自己。 就是， 那就好，那就好。 是。 哎，你们看，那就是我们错那县人民医院。 啊， 在哪儿？ 哪儿呢？ 右前方，右前方。 承志，你快看，那就是爸妈20多年前工作过的医院。 不错呀。哎，还是楼房呢。 这楼房是10年前修的。 我们那会儿在这工作的时候，那真叫艰苦。你爸是这个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不过医院其实就是3间小平房。 现在呀，是3层楼了。 江主任，要不要把车开进去看看？ 好好好，进去看看。 对对对。 看看去。 到了，到了啊！大家慢点，慢点啊！ 啊，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哎呀，还真是变了呀！ 哎，让一让，让一让。 变化太 大。来来来，这边这边。 哎，病人都是往医院里抬，怎么这儿往外抬呢？ 院长，来，过去看看。啊， 你慢点。 让一让， 没事。等一等。哎，这病人怎么了？ 哎，院长，这个病人腹痛、腹胀、呕吐，停止排气排便10天了。你去接武汉的医疗队了，等不及你回来，要转他去。 是肠梗阻。 是。 那怎么不做手术呢？ 哎，这种手术我们这里做不了，只能转去地区医院。 他恐怕坚持不到那儿了。 哎，你是？ 好，这位是我们医院最早的援藏干部江汉生院长。 哦。您是江院长？ 我是江汉生。 哎呀，我们早就知道老院长是藏胞心中的神医啊。 您是神医，您救救我阿妈了，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救救他。 孩子，孩子，你快起来，起来啊。孩子，你别着急。多吉院长啊，我来做这个手术吧。 哎呀，您刚到这儿身体还没有适应。 我行，你马上组织护士和麻醉师做好术前准备。 那好吧。 卓玛，你阿妈拉有救了。 这机器，谢谢恩机。 孩子，赶快把你妈妈抬进去啊。 这机器，这机器。 老姜，你行吗？ 爸，爸，这个病人肠梗阻已经10天了，肯定出现了肠坏死。出了问题，您的声誉就…… 我的声誉？我的声誉有人命重要吗？ 那你也得权衡一下呀。 等你权衡好了，病人已经没救了。 万一呢？谁承担风险？ 我承担。 爸，你…… 你怕担风险，你就待在这儿好好想想，万一出了问题，你怎么解救你老爸？哎，杨大夫， 哎， 你跟我走。 好。 妈，他怎么这样啊？ 老姜，老姜，等等，这海拔4000多米，你的心脏还没适应呢。 放心吧，我没事。 那你悠着点儿。 嗯，我走了。 我们在这等你啊。 妈，我走路都晕晕乎乎的，他怎么上手术台啊？ 你有办法拦住他吗？ 我，哎呀，我得帮他。 爸，我当你的助手， 还不快来。 哎， 江汉生不顾旅途疲劳抢救危重病人，在他的精心救治下，病人脱离了危险，他却倒在了手术台上。等他从昏迷中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 老姜，你醒了。 醒了。我这是…… 你已经昏迷了10多个钟头了。老姜，你看，屋里屋外这么多人，都是来看你的。 江院长，您感觉好点了吗？ 好些了， 是啊，感觉 谢谢。 行了行了，江神医行了，王涵他们进来。 进来，快扶我起来。 爸了，爸了，你醒了。 老姜，你看看他是谁？他是嘉措。 嘉措。 哎， 罢了，我是嘉措。 嘉措， 哎， 20多年没见了，你长得这么高大英俊，啊，普通话也说得这么好。 罢了，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在学普通话呢。 老姜，嘉措现在是格桑小学的校长。 哦，好，好啊！哎，看见承志了吗？ 啊，看见了，他和医疗队的人就在外面筛查先心病的孩子呢。 嘉措， 哎， 那事儿我们还没告诉他。 啊，我知道，我知道。爸，爸，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了。 哦，MG江了，你终于醒了。 MG江了 ，Justly，Justly。 江神医，你身体好一点了吗？ 是啊， 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 江姐， 多吗？ 谢谢你救了我阿妈拉。 你妈妈怎么样了？ 好多了。她说等她的病好了，就去庙里给你们供长明灯，求长寿经，让菩萨保佑你们。 谢谢谢谢。 快快，你们都跪下。 这是干什么？ 江神医，您可能不记得了，这是两年前你们在武汉做手术救过的几个孩子。孩子们赶紧跟江爷爷说谢谢。 孩子们，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江神医， 快起来。 江神医，这是我的小扎西。 你 爷爷？ 你是扎西？他就是第一批免费去武汉做先心病手术的扎西，是您给做的手术。哎呀，小扎西，两年不见，高了，胖了，也结实了啊！ 巴拉，这几个孩子都在我们格桑小学读书呢。 爷爷，我现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 我也是，我能骑马，还会打篮球。 我也有。 爷爷，我阿妈拉，请你去我们家做客。 好，一定去，一定去啊！ 去我们家。 好， 江神医，我是扎西的爸爸。您救了这个几个孩子，我们听说你们来了，就想把这个哈达献给菩萨派来的人。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他们说啊，祝愿医疗队所有的人吉祥如意。 谢谢，谢谢，你们的祝福都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了，你们的心意我们都记在心里了。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扎西德勒， 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 巴萨，巴萨，巴萨普，英子拉，巴萨，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救救他！ 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 海生，你慢点。 爸， 没事， 我扶着你。 好。 哦，他们进来了。 武汉的菩萨，武汉的菩萨，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巴桑，救救他！ 巴桑，巴拉，巴桑是我们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因为有病，已经好长时间不能来上学了。 承志啊，快，快把他抱到床上去。 哦。 巴桑，不，巴桑，巴桑。 氧气袋，调大吸氧流量，把他的腿弯起来。哎啊， 巴桑，来吸氧气，来呼气，吸气。 巴桑啊，你把手里抱的这个瓶子先放下啊，爷爷给你。好好好，不愿意放下就抱着啊。正直， 哎， 你听听。 好，巴桑别怕啊，来呼气，吸气。 巴桑几岁了？ 几了？八岁了。八岁。 这么瘦小。 说说你的诊断。 先心病，症状很明显。 嗯，判断没错。 爷爷，我是不是快死了？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的，不会的，巴桑。大夫英吉拉，救救我的巴桑吧！你们是从武汉派来的菩萨呀，是神医呀！求求你救救他，救救他！ 巴桑妈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爷爷，我不想死。 巴桑，巴桑，巴桑！ 我死了，我巴拉和阿妈拉怎么办呢？ 孩子，巴桑，今年暑假呀，你去武汉，爷爷给你做个手术，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真的吗？ 真的。 阿玛拉，爷爷，爷爷要救我，我要写。 好好，快点把这个笔和纸给他。 他要写什么？ 英吉拉，是这样的，巴桑，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梦想，